第80篇，求以色列复兴。阿萨夫的诗歌早已越关，调剂见证的百合。以色列的牧羊者，恳求你留心细听。你率领弱色的子孙，犹如率领羊群。坐于格鲁宾之上者，求你大显光荣于厄夫拉因、本雅明和穆纳协之中。求你发显你的威能，快来做我们的救星。天主，求你使我们能以复兴显示你的慈言，好拯救我们。万军的天主，何时消除向你祈祷的百姓发怒？你给他们吃的是含泪的食物，你用汪汪泪水做他们的饮料。你使我们四邻因我们而争吵，你让我们的仇人向我们嘲笑。万军的天主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显示你的慈言，好拯救我们。你从埃及移来一棵葡萄树，你把一民赶走而种植着树，对着树准备了肥沃土质，这树深深扎根满布大地，它的阴影遮蔽着群山峻岭，它的枝干与参天松柏相并，它的枝蔓伸展到海崖，它的根苗绵延到河背。你为何拆毁了他的篱笆，任凭过路的人去砍伐，使森林的野猪去践踏，使田间的野兽去吃它？万军的天主，求你领我们回去，求你从高天之上垂视而怜恤。求你常看顾这葡萄树和你右手种植的园圃，保护你所培养的小树。给那放火焚烧他、砍伐他的人，因领于你怒容的威吓而沉沦。愿你右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并扶助为你所坚固的子民。从此，我们再不愿意离开你，自我们生存未能传扬你名。上主万军的天主，求你复兴我们，显示你的慈言，好拯救我们。